第63集。 这层楼的某间房间里一定藏着人。孟昭对着对讲机讲， 二楼有人，所有人都迅速过来搜查。 是是，孟队。 不出一分钟，所有警察都上了楼，大多数门都没锁，很轻易的就打开了。一间房门一间房门的找过去，在东侧尽头的那个房间，房门是紧闭着的。孟昭握着门把手尝试着转动，门是锁的，应该就是这间。孟昭一手握着枪，朝身后的警察递了一个眼神，两名警察迅速站到他的两侧，其他人则迅速形成了包围圈。在场所有人都默契的不出声。孟昭抬手比数，3 2 1，三个人同时抬腿踹向了那扇木门，咣的一声，门被撞开。 都不许动！ 即便是事先做好了心理准备，看到眼前这一幕，孟昭也有些震惊。这间房间比其他房间要大得多，屋内足足挤了30-40个女孩子，此刻都埋头蹲着，蜷缩着身体不敢吭声。靠近门的位置还站了两个男人，手持一根足有手腕粗细的木棍。一个小女孩趴在地上，额角还流着血，裸露的手臂上有大片大片青紫的痕迹。孟昭看向那两个男人说， 放下武器。 拿着棍子的这两个男人看到警察之后都把棍子扔到了地上。孟昭的视线从两个男人身上移开，他环视一圈，看到30-40个女孩子都衣着暴露，裙子短至大腿根处，上身则裸露着大片的胸部，而有的人贴墙根蹲着，有的人抱腿坐在地上。 都站起来，别低着头。 一屋子女孩稀稀疏疏地站起了身，稍稍把头抬了起来，但目光还是垂着的。从他们的身高和相貌来看，大多数人似乎都是18-19岁的年纪，还有几个女孩身材矮小，面容稚嫩，看起来只有13-14岁。有几个女孩子的身上有被殴打虐待的痕迹。孟昭伸手把那个趴在地上的小女孩扶了起来。孟昭压抑着胸口的愤怒，竭力让自己的语气听上去平和一点。 刚刚是你喊的救命？ 女孩子点了点头。 你看上去年纪不大，几岁？ 18岁。 18岁，有吗？我们是警察，你现在不受任何人威胁，说实话。 女孩忽然开始小声地啜泣起来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， 13岁。 13岁，你身上的伤是因为刚刚喊了救命他打的。 女孩子又点了点头，越哭越凶。 那你脖子上的伤呢？ 孟昭注意到女孩脖子上有青黄的痕迹，不像是心伤。 也是他们打的，为什么打的？ 我不听话。 孟昭直起身走向其中一个男人，抬手揪住了他的领口。 刚刚为什么打他？ 男人被一屋子持枪的警察给吓怕了，一声不吭。孟昭揪着他的领口，把他拖到了走廊上。 你是这里管事儿的？ 见男人仍然不开口，孟昭厉声道， 说话，非得我揍你一顿才说吗？ 不，我不是，不是，我就是个打工的。 打工？打的就是这种工。 孟昭抬脚重重地向他踹过去，把这个男人一脚踹出了几米远。那个人被踹得趴在地上，用手捂着自己的肚子。孟昭走过去，又在那个人身上狠狠地踹了一脚。然后他蹲下来，用力地掐着那个人的脖子说， 他们身上的伤都是你打的，你每天就逼他们做这种事，你没有家人吗？你没有姐妹吗？你是畜生吗？给人打这种工啊！ 伴随着一声一声的质问，孟昭一拳又一拳地砸向了这个畜生。那个人被他掐得面色青紫，眼白上翻，喉咙里冒出意味不明的声响。但是孟昭怒气未消，手上仍未松劲儿。突然他想起了曾经的孟若书。 孟昭的拳头暂时不动，他绷紧着手臂，最大限度的蓄力。旁边的警察见事情不对，提醒了一句：“ 孟队，你冷静点， 滚！” 这只拳头充满了孟昭这一段时间以来无处发泄的愤怒，此时拳头一旦挥下，谁也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。但是孟昭已经不想再思考了，他需要让这些畜生立刻得到制裁。就在拳头即将挥出的一刹那，一只手握住了孟昭的手臂。 我说滚开！ 孟昭吼完扭头一看，陆时琛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了。陆时琛冲他轻轻地摇了摇头，几乎是一瞬间孟昭冷静下来，那只捏着那个人的脖子的手顿时松开。刚刚被愤怒冲昏了头，自己差点犯下大错，眼前这个人已经接近窒息，这一拳要是挥下去，后果会不堪设想。孟昭松开那个人，又看了一眼陆时琛，然后朝房间内走过去。房间里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哭出了声，听起来让人揪心不已。还有几个女孩面无表情地抱腿蹲着，似乎已经被折磨得麻木了。孟昭看向贴着墙角的另一个男人，那个男人的身体已经开始发抖，他似乎害怕孟昭也会像刚刚对待之前那个人那样去对待他。孟昭做了一个深呼吸，平复着自己的情绪。 就你们两个人负责看管这里。 还有一个 哪去了？ 跑了。 他怎么知道要跑？说清楚点。 我也不知道，有个人在外边拍照，五哥就追出去了，过了一阵他又回来了，告诉我们有危险，让我们藏好了，还说要找车来接我们。但他现在还没回来。 就一个吗？别耍诈。 那个男人见孟昭靠近自己，身体抖得更厉害了。 没有，真没有。 你跟我过来。 孟昭揪着那个人的领口，把他拉出了屋子。 你平时监控他们的地方在哪儿？带我过去。 走在一楼。 来，两个人跟我下楼。 走。 孟昭揪着那个人走到一楼，陆时琛和周奇阳也跟着一起下去了。男人带着孟昭来到一间监控室，孟昭把那个男人扔给其他的警察，自己去看监控屏幕。屏幕被分成了30多块，每一块屏幕都对应监视一个房间。孟昭对那个男人说：“ 他们直播的平台在哪儿？给我在电脑上打开。” 警察把男人压至电脑前面，那个男人握着鼠标，抖着手在电脑上打开了网站。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铁笼，上面显示着猩红的字母 cage， CAGE， 也就是笼子的意思。再下面是一行英文 Welcome to the paradise， 英文的意思是欢迎来到天堂。男人输入账号密码，点击进入，页面跳转到直播页面。这个直播平台和监控屏幕的界面极其相似，30几个格子像监狱一样壁垒分明。因为现在没有人直播，所有格子只显示着房间的画面。孟昭点开其中一间，然后点了一段录播视频。视频开始播放了，画面上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正死死地掐着女孩子的脖子，女孩表情痛苦地扭动着身体，但是那个男人的动作却越来越用力，似乎要把女孩活活地掐死。与此同时，他身下的性侵却依旧没有停止。 这人是你？ 不是我，这真不是我呀。 那是谁？说。 男人的额头上浮出了冷汗，但是却不吭声。 我刚刚揍人的时候你也看着了，你也想来一顿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这次揍你可不会像刚才那么客气了。 啊，这是我们老板带过来的，都是要我们服务的客户。 你们老板叫什么名字？ 皮囊。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